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而家新闻简报。以色列总理沙龙表示，现正向巴勒斯坦发动的大规模攻击，至少会持续几个星期。以军的行动包括围困巴勒斯坦领袖阿拉法的总部。另一方面，一名巴勒斯坦官员形容以色列的行动等同宣战，不过他强调巴勒斯坦绝对不会投降。而在以军大举进攻西岸城镇拉姆安拉之后的几个钟头，耶路撒冷又再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事发在一间超级市场，至少造成两个人丧生，二十几人受伤。事后一个同法塔克有联系的军事组织承认一个16岁的女成员发动袭击。副总理钱其森在中南海会见到访的印度外长辛格。钱其森表示，中印之间虽然存在某些分歧和问题，但是作为亚洲两个大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相互对抗的局面。现时双方应该集中力量发展自己，以及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较早时中印外长会面的时候，辛格强调印度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绝不允许达赖在印度进行政治活动，这个基本立场不会改变。中通社引述台北消息说，下星期出版的《真事防卫周刊》报道，台北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协助下，正在测试和操作一座大型的信号情报设施，处理接收到的电讯情报。报道指出，有关的信号情报设施可以监听中国大陆的通讯。在本港，超过700个争取居港权人士挨晚在太子道明爱中心举行会议，讨论宽限期即将届满，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大会呼吁他们保持冷静，并且在星期日宽限期满当晚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集会。医管局收到供应商的通知，指现时使用的一种给肝病病人食用的营养粉肝美灵，附送的调味粉含有甜菊糖代，但是营养粉本身并没有问题。医管局表示，医院方面会停止使用这种调味粉，亦已经通知所有可能保存住有关营养粉和调味粉的病人。天气方面，一股潮湿海洋气流影响华南沿岸，另一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锋南移至沿岸地区，并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是多云，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昨日挨晚时受到一道雷雨带的影响，九龙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该冷锋会在今日仍会为沿岸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局部地区性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北风。而家系22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潮湿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一方面，位于广东北部的一道冷锋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3至4级，间中有雨，有几阵局部地区性狂风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小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北部渐转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吹南风3至4级，北部渐转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北部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小至中浪。沙堤以南吹南风3至4级，北部渐转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3至4级，一个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一个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北部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南部吹东南风4级，一个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阵风5级，能见度3500米。 汕头武峰能见度7公里有骤雨，东沙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华茂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1000米有雨。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告完。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9.4 及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电台125台联合广播。 无烟草2002主题曲《烟丝万缕》小朋友版，作曲雷仲德，填词殷建强，监制 Jerry Lee， 主唱李俊伟。 山火都是由人为疏忽所引起，扫墓人士应该用剪刀清除坟墓周围的杂草，千祈不要用火去清除。香烛和冥饷要放在铁桶或者是化宝塔里面燃烧，还要等所有火种完全熄晒之后才离开。在郊野范围留低火种或者是随意燃烧冥饷可被检控，最高罚款港币25,000元和入狱1年。拜祭祖坟，小心防火。 撲滅罪行你支唔支持啊？ 咁支持啦。 咁支持撲滅罪行而有机会攞奖，你有冇兴趣呢？ 梗有啦，讲多啲嚟听下。 嗯，警方现正举办協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赛，有好多组别㗎，学生、家长同老师都可以参加嘅。优胜者除咗可以得到丰富嘅奖品之外，仲有机会代表香港去澳纽亲善访问㗎。快啲打2866-6137问下啦。 放假了噃， 唉，真系。 原来有差不多成几万话，成300万人次出咗去香港。 唔系300万，一半人，30几万人。 我唔知三十几万人。我今日听新闻字吓，300几万人次，我谂佢报错咗，30几万到左右。 佢仲要佢报错，因为你听错。 你喺香港，所以我今日去睇南粤人嘅时候咧，我发觉，咦，原来都冇乜人。 系啊，今晚夜妈妈与夜爸爸咧，我哋就系有云海。啊，阿雲口好耐冇見啦， 係好耐冇入過嚟， 係啦。咁啊，轉頭咧，雲口話咧，美國有一單最新嘅呢個 UFO 嘅事件咧，就啱會率先披露俾大家聽。 會唔會同南非人有關嘅咧？ 呢個佢特登咧喺兩個禮拜前已經講咗俾我聽啦，但係佢話佢保留到今晚先至講，冇喺任何地方講過。 哇！嗱，今晚夜媽媽夜爸爸精彩啦嚇，有 Jason 彭晴同埋雲海。 带着女人们的困顿并关系不所有我们一个自由分那也阿公不得我们你也阿公你的气难塞我满腹가슴아팠다는걸알아요지금내앞에설수없는처지라면편지라도남겨줘요마지막부탁이에요 主要都是韩国的组合他们叫做 Clone 歌名就叫做被遗弃的孩子 不是你啊 不是我不是我 你真是幸运啊 不是我非常的幸运我要跟大家说雷暴警告现正是生效的有效时间是去到上午的凌晨六点、就是、 哎呀雷暴警告这个复活节假期大家都要担住这样去玩 不过不要紧出面有雨我就匿埋屋企今日系嘛，开开冷气，等啲潮湿嘅嘢唔会影响到大家。 嗯， 咁啲脚趾索索声，爽晒，冲晒凉，跟住要听一听阿、啊、云海真系。 云海咧就系即系喺关于鬼神啊，关于啲好神秘嘅嘢方面咧，即系云海系好大嘅即系专家啦。喂啊，云海，我今日咧睇《冷血人》啊，即系刘德华啦，同埋阿舒淇咧，仲有关之琳嗰套戏啦。咁我 系 卫斯理嘅迷嘅当年。第一本小说咧就是蓝血人啦，咁当然咧电影同小说就即系会争啲噶啦，咁但系咧成日都听喺套戏里边咧讲佢发生嘅一个地点咧就系、是、有提到过美国一个地方叫 Area 51， 哇肯定原著应该冇啦， 我唔记得咗啦， 唔系啊， 我真系唔记得咗啦，喂其实系咩个地方嚟咧 ？Area 51咧，我哋就要交俾云海啦、 啊， 我同你讲啦，即系我就知道啦，云海讲出嚟咧，即系我把声讲同云海把声讲咧系唔同嘅效果， okay, 好啦， 吓云海请讲。 我想讲咧 ，Area 51呢件事之前咧、 嗯， 其实我又讲下咧，其实近排呢几个月嚟半年咧，最震撼呢个世界嘅就是911事件。 系啊， 呢件事咧，其实咧，我觉得啊吓，对于未来呢几年咧呢、這个 UFO 研究咧，相信系会极度嘅深远影响。 嗱、啊、呢、這个角度我哋一路都冇睇过，我哋就系顾住911会影响经济， 冇错， 冇影响到。 点解咧？我唔系好明白，点解911会影响到 UFO？ 其实咧、你知唔知咧？原来中意灵异嘅，尤其是中意 UFO 嗰啲朋友咧，系美、尤其是美国啦吓。911事件一开始嘅时候咧，佢哋开始已经将所有嘅死难嘅个案啊，嗰啲咩恐怖分子啊、阿富汗全部已经唔睇噶啦。 吓、 啊，佢就系追踪紧。 哇！原来佢哋唔睇噶， 佢哋唔睇噶啦。 其 实已经喺当嗰日开始嘅嗰个星期开始咧，其实已经有个传闻嗰段片我都睇过嘅、 啊， 就系咧原来喺世贸大厦两次被撞到，即系飞机撞毁咗之后咧， 魔鬼嘅样 系 嘛？ 系呢、這个系当然我唔讲啦， 假嘅啲系嘛？ 唔系嗰个系 graphics 嚟嘅啫， 唔系嗰个因为系美联社影到嘅，所以冇得讲、 啊。 但系咧，我嘅意思话原来喺之后嘅大概一分钟嘅时间咧。其實如果是對面 New Jersey 嗰度睇過去嗰個世貿大廈嗰兩度啱啱被人撞到嗰度咧，係、有一架黑色嘅嘢咧，係由世貿大廈嘅左邊，右邊，即係 New Jersey 望過去啦，急速地飛到去左邊， 即係由電視機熒光幕嘅。 唔係，係即係電視機冇拍到， 拍 只不過係當時有個日本嘅電視台係拍到嘅，咁、日本播咗㗎，但係美國冇播到，香港冇播到，當然其他地方都冇播到。咁我睇咗嘅， 我直播室咯喎。 咁咧就閃咗過去嘅。咁當時咧，其實就喺 UFO 界咧，就即時就開始討論，就係話 嗰粒究竟係乜？ 係啦，嗰粒黑色嘢由右邊閃過去左邊之後過咗冇耐，大家就影住嗰兩棟嘢冧咗啦。OK， 咁但係嗰架嘢係咩嚟？因為開頭點解會咁樣出現呢，就是、因為咧，如果當日有睇到 CNN 直 播， 嗯、 直播第一就撞咗落去。 佢但系我哋有睇啊， 有睇啊，有冇睇啊？直播有啊？ 唔系，嗰、那个就唔系直播啦，系讲紧真系啱啱 现场啊， 真系现场，即系话突然间收到第一架撞咗落去。 你系讲睇电视啊？ 电视先 有睇啊， 我有睇、啊。 之后咧，当时咧就撞咗第一架啦。之后嗰、那个如果你有印象嗰、那个女主持开始嗌啦，话哎呀唔系收到消息，而家第二架 系啊系啊 系啊撞住啦 撞 啦 吓。Okay, 之后咧，其实如果可能有人。心水唔夠清咧，其實佢之後講咗一句説話嘅，就話第三架嚟緊啊！你有冇留意呢句啊？ 冇， 係啦， 唔記得。 你哋應該係佢定係 set 咗個窿。嗱，你行咗跌落個窿度啦，跟住就係啦，你冇留意到啦，佢真係冇留意啊，大佬呢啲。 咁咧，佢就話係咪第三架嚟撞啊？因為佢哋話當時喺現場有人見到第三架嘢飛緊過去， 但係唔係飛緊去世，咪飛緊去？ 誒，唔係啲人開頭個錯覺係以為係飛緊去過去 五國， 以為世貿㗎，即係同五國大廈嗰個冇關係。咁、 嗯、 之後就過咗一陣之後咧，那個主持亦都唔再解釋，話冇啊，第三架冇。咁就飛歐咗成個件事， 係咪啊？ 嚇！ 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當日有錄低， 係 我有錄低咗 嘅，你要聽翻咁嘅説話。咁之後咧，咁呢件事之後，當然好多人就開始討論緊，究竟當日撞咗兩架世貿嘅機，唔係世貿機，即係兩架飛機撞咗世貿之後，第三架出現嘅係乜嘢先啦？咁當然有人就講會唔會係嚟攔截嘅戰機？咁、但係當時點解目擊嘅人見唔到嗰架戰機咧？見到一架黑色嘅嘢咯。 黑色嗰架可能係美國嗰架隱形戰機嘛？ 唔知係咪啦？ 黑色全黑瓦黑嗰架。 有可能，有可能。咁、之後咧，啲人就開始討論緊成件事究竟背後仲有冇故事咧？ 一定有， 一定有 呢啲。 咁又追蹤緊邊個咧？即係追蹤緊 拉登。 全個美國嘅 UFO 嘅興趣人士咧，就開始追蹤緊一個布殊嘅得力助手，就係佢個副總統切尼啦。因為咧，如果你 切尼呢嗰排扮神秘啊嘛， 其實咧，你知唔知呢件事一出嚟之後咧，切尼咧就係、是、俾人係啦，你知道啦，佢係即時消失咗㗎。係、 因為 Enron 單嘢啊嘛， 係嗰時未爆， 嗰啲人係煙幕係嘛？ 唔係，佢係即時消失咗㗎。而佢係有一事件之後，佢即時消失之後咧，佢係一個禮拜後咧先突然間出翻嚟，仲要係全個美國嘅網民話你切尼去咗邊度？ 你有冇打個電話俾切尼問佢？ 唔該你出翻嚟先。咁出翻嚟之後咧，過咗幾日亦都即時再消失嘅。OK。咁但呢件事出嚟之後咧，就開始喺 UFO 界咧就講緊一個問題啦，就好多電視台啦同埋電台咧抄翻十年前訪問當時講緊 Area 51嗰啲訪問嘅帶，點解要揾翻十年前？ 因為有設備喺度。 你差唔多講咗一眾噶啦，就係點解咧？當時原來咧訪問咗好多嘅聲稱自己喺內華達州，即係話呢個秘密基地 Area 51裏面做過嘢或者目擊過呢個地方同埋入邊啲 alien 啊 UFO 等等嘅人咧。當時原來好多係唔識㗎，嗰班人係即係個電視台同埋電台係訪問唔同嘅類型嘅 UFO 專家或者係啲聲稱俾外星人捉過等等嘅人咧，佢都話喺 Area 51嘅裏邊咧見到當時係老布殊啦，即係布殊嘅 爸爸 啦嘅一個智囊。就係、是、撤離，經常嗰陣時佢未做副總統啊，只不過係一個參議員，亦都係一個佢哋老布殊揾委派佢哋嘅白宮嘅幕後人員，係經常性佢哋話見到撤離喺 Area 51裏邊係監視緊一啲嘢，做緊一啲嘢，而當時咧所有呢啲片段咧， 好驚啊， 係 cut out 咗嘅，因為咧所有電視台人員都唔信，所以咧播出嚟嘅片段咧，全部都係冇咗呢啲片段。 但佢其實有冇講到佢研究咩咧喺嗰度？ 之後咧 講啦，係咪啊？呢個咁神秘嘅地方。 咁、但係唔係之後咧，後來啲人就揾翻曬所有帶，聽翻曬所有去過話見到撤離嘅人。咦？原來真係見過撤離嘅喎。咁開始播翻呢啲片段，播翻呢啲帶。原來話聲稱喺 Area 51工作過見過人，話經常見到撤離。OK， 咁呢件事咧就之後咧再揾翻咩咧？咁呢件事曝咗光之後咧？啲記者咧就開始揾翻一年前啦，一年前就啱啱布殊贏咗總統嘅時候咧、有一班嘅記者咧就好麻煩嘅，美國一班記者咧就經常問啲偏門嘢嘅，佢就走去問，當時就喺布殊競選前同競選後都問過布殊嘅，就係、話如果你當選咗或者你而家當選咗啦，你點樣處理美國政府裏邊嘅 UFO 檔案咧？你知布殊呢個人係好 smart 噶嘛？即係我講緊好 smart 啦、 明㗎啦 ，cool smart。 係啊係啦。 佢話咩咧？ 咁佢就嚇、UFO 好啊。 哦，唔係，哦呢啲嘢我唔識嘅喎。你問我個副總統切尼啦。 佢清楚啲， 唔係佢唔係講清楚啲，佢話佢係 expert 嚟㗎嘛。 哎呀，佢哋爆咗啦， 系报树， 哇，佢性格好似排成啊！ 我唔系话呢 个，性格好似排成 呢个曾志贤啦。 咁就接嚟，即系阿报树就爆咗次嚟，有啲咁嘅嘢。咁啲记者话吓。布殊竟然话撤离系 UFO 专家、哦， 咁即刻又追击啦！ 即刻完，即系嗰啲系揾翻一年前嗰啲嚟，因为 撤离咁即刻有冇揸架法拉利，梗系撞埋。 我唔知得话佢心脏病啊，即系好有好好成日都心脏病，因为无端端爆。 系啦，咁啊捉住一路追访撤离啦，咁撤离突然间即系播翻啲带人布殊竟然咁讲佢，佢哋就知唔意对就我冇啲咁嘅事啦，咁啊推咗过去就算数啦，咁、就完全唔再系啦。 嗱咁啊，究竟 Area 51究竟有冇搬到地方，或者系去咗边度咧？或者而家呢个系喺咩？即系美国地图上边咧，就喺云海会继续讲啊！ 冇错， 仲系好神秘啊，都未入到狱，咩嚟嘅咧？ 给爱丽丝，但你却是爱美丝华丽，动人又理智，而我想得的标志。爱美丝，祝你愉快，找你的钢琴老师，你别怕，我屈屈不得志。才有这么多心机，逐个爱丽丝一起，别对她生气，别与她相比，才华多么高都不够买地，所以高攀不起你。给爱丽丝，但你却是爱美丝戒指，未能合你意，唯有勾一勾手指。爱美丝，但就下次当你想想我，某次你愿嫁我，便记得讲我知。给爱丽丝，然后交给比华斯，他正是我。是喜欢什么信赖，提味道无谓理，变成所有知己。他假如喜欢将我一生人给他喜坏你，爱丽丝喜欢什么气味，何必妒忌？难道你爱我这副心地？一口剩低等你的，当到老师厌倦你，我就专心讨好你。是不起，别对我生气，别怪我卑鄙。明明将真心交给我爱人，抛到海都不及你。给爱丽丝，然后交给比华斯，他正是我挂念你的白痴。爱丽丝喜欢什么信物，平贵都无谓理，变成所有知己。他假如喜欢将我一生人给他喜坏你。 今日叫做给爱丽丝，佢系陈奕迅啊！嗱，呢度咧，如果你啱啱攞开手机嘅话，呢度系香港电台125台。 夜妈妈与夜爸爸， 今晚又有彭晴啦，咁啊，同埋咧有云海，同埋有我小弟系 Jason， 你好。 今晚我哋转一转 mood， 由平时嘅谈情说爱咧一转，我哋转到去飞上太空，甚至乎带你去见外星人。 嗱，今晚咧即系如果有兴趣嘅朋友，真系好中意即系。UFO 或者即系你自己都有研究下，或欢迎你咧可以打翻上嚟。咁一点钟后，如果即系有真系好有兴趣讲 UFO 嘅人咧，我哋会接佢出去。咁啊，否则咧我哋会继续交俾阿云海咧，系继续叙述嘅。因为佢储咗好耐料啦，系嘛？ 冇错，我好耐冇上过嚟啦。 一次过要爆出嚟噶吓。喂，咁啊，既然阿云海你话撤离咁犀利，系18723888或者传真号码23396453， 或者我哋 Radio One 嗰边嘅电话18723111都系可以嘅吓。 系咁啊，头先啊，阿云海话咧撤离啦，即系美国副总统咁犀利啦吓。喂，佢即系咁。 叻嘅话，点解佢唔做总统咧？吓，佢又知咁多嘢，佢又 UFO 嘅即系专 家。系呢、這个报说爆佢嘅 UFO 专家啦。咁、但系你唔好即系如果翻查历史咧，你唔好话呢个人唔犀利，因为咧佢系五届总统由 嘅幕后 开始系啦嘅幕僚嚟嘅。 哇！ 佢由福特啦到呢、這个尼克逊时代啦。到老布殊時代，到而家佢個布殊啦，同埋另外仲有一個 克林頓， 克林頓應該冇份，佢共和黨應該係。咁、 嗯、 咧，佢就係幕後人員嚟嘅。咁、佢就已經，因為當時佢仲係唔知三十幾歲就已經做過當時嘅參議員咧，係全美國最年輕嘅參議員。咁、佢掌握嘅資訊係最犀利嘅，同埋有啲人甚至講到，因為又係而家呢個小布殊爆啦，因為佢其實佢兩個月前就爆咗一樣嘢嘅，就爆咗話咧，其實當日九一事件之後咧，佢即時就啟動咗個系統嘅，嗰、個就叫做影。子政府系統，佢認咗，因為咧 shadow government 啊，咁當年咧，其實十幾年前咧，好多 UFO 專家就係講緊話，美國咧其實有一個 shadow government 嘅， 有成天人大概十二個，就係、是、in charge 所有政府部門，如果有緊急事件咧，就係佢哋 in charge 嘅。 嗯，咁總統都唔關事， 總統都唔關事嘅，但係咧係當然係否認冇呢咁嘅嘢，冇呢咁嘅事，冇呢咁嘅嘢。咁喺兩個月前咧，係報時自己 又自己又講， 自己話係啊，我哋九一事件之後啟動咗個影子 shadow government 啦，係啊，咁啊撤離 in charge 噶嘛。 让咗， 系啊， 哇，舒服晒，撤晒撤嚟，一撤嚟一睇到成锯晒， 咁先 分支可乐， 甚至当地嘅电台咧就讽刺，即系美国政府咧就开始设计咧啲美国嘅 shadow government 嘅标志啦， 因为呢个好笑啊， 已经开始有十几廿个标志出咗嚟啦，咁但系真系冇人谂过，原来真嘅，原来系影子政府，咁啲人甚至认为咧呢个影子政府而家 in charge 紧嘅咧就系撤离。 就係、是、in charge Area 51嗰啲， 冇錯， 其中一個， 冇錯啦。 範疇， 因為咧，好似頭先我講到啦，話佢唔係開始佢唔係九一事件失蹤咗，即時失蹤嘅。咁、原來布殊又爆咗啦，話原來啟動咗整治政府啦， 所以就佢做嘢啦， 佢就做嘢啦。咁原來佢當時成個禮拜去咗邊咧？原來佢就去咗緬恩州，就喺紐約北部啦，即係近住加拿大嗰邊最北邊嗰邊啦，緬恩州。咁佢翻咗嚟之後，俾人鬧得多，翻咗嚟啦，出現咗幾次啦，之後又走咗，又去咗緬恩州。 点解佢唔用聪明啲喺嗰度求其揾个山，好似阿拉登咁样系嘛？求其揾个山咁拍一拍，咪话喺 New York 咪得咯？ 咁你啲记者会都爆佢又俾人闹噶啦嘛？一阵间到报时话佢背景又爆出嚟， 佢就爆出嚟嘅，所以佢知有。 你唔好再影佢啦，佢启动咗影子政府。 系啦，佢一定会咁讲。 唉， 系啊，咁我所以我觉得呢个布殊好嘅， 好 聪 明 嘅，我哋要用另一角度欣赏佢。咁后来咧，咁啲人就开始爆大镬啦，即系 UFO 啲研究中心咧，尤其是一个民间组织叫做 CERC 嘅一个中心啦 ，CERC 咁呢个咧就系、是完全系由原来。可以話由 Area 51存在嘅時候，即係講緊舊底嗰、那個啦，即係洛華達州嗰、那個啦，就一路喺度 mon 住每個秘密部門嘅行動嘅、而佢話咧，原來差唔多喺一年前，即係九一事件嘅八個月到之前咧，而佢一路用衛星圖片咧，亦都運用人力物力咧，就去知道咧成隊 team 咧，其實咧就已經 move 咗。搬咗、即係 Area 51咧，而家冇錯係一個咁嘅軍事基地，但係佢唔係一啲 我承認咗一個咁嘅軍事基地。 其實原則上係承認咗嘅、因為差唔多係已經曝光。 係咯，藍血人都有講。 但咁佢會唔會加翻喺個地圖度加翻呢個地方咧？加翻呢個州內咧？ 遲早有。 喂，但係我都係啊，都未講到明咩叫 Area 51嘅，即係咩嚟嘅啫嚇？ 其實咧 ，Area 51呢個地方咧，或者講翻少少背景，我驚啲人唔知道，就係、是、以前咧好耐以前喺羅華達州嘅沙漠啦，喺Las Vegas 北邊嘅沙漠啦。咁就經常有班研究 UFO 嘅人士咧喺嗰度咧，由講緊係1980年代開始，去到90年代中，不斷經常有人喺嗰度見到好多 UFO 飛過，或者拍攝到，或者目擊到，即系咧喺個山頭度咧，開始啲人用相機咧，用 video 咧就望過去嗰邊嘅沙漠，尤其是嗰個鹽湖啦，好大個鹽湖。 Salt Lake City 係啦，冇錯啦，唔係嗰個，另外一個係啦，冇錯，個大鹽湖冇名嘅。咁咧嗰度咧就一排排嘅建築物係平嘅。咁而裏面呢，即係佢哋相信啦，亦都後來有人講咗出嚟，就係、是、個建築物呢係平嘅之後呢，下面係應該有三十幾層嘅地牢嘅，喺個沙漠中心。 吓、啊、佢又見到？ 唔係，因為後來有人喺入面做， 唔係即係裏面做嘢嗰啲 出嚟。 我以為佢就咁睇就知。 唔係， 即係出嚟通常打俾雲海㗎啦，有咩做啫？ 唔係，咁即係話目擊撤離就喺嗰度啦。咁樣之後呢，就影到呢啲嘅軍事機密嘅地方。咁於是乎不斷有人去問，因為咧所有嘅美國政府，包括國防部嘅地圖啦、衛星圖片咧，都冇任何建築物喺嗰個地方嘅。 甚至咧唔係冇任何嘢存在，甚至喺衛星圖片係飛歐咗嗰忽嘅。咁嗰但因為嗰幅嘅位置咧就係、是、嗰個洛華達州嘅 area 嘅51區， 哦、 所以咧就命名佢為 Area 51 51區。 就唔係因為佢多咗個州，唔係有52個州邊53 咁樣。就係因為嗰個區域就叫呢樣嘢。咁後來因為啲人就問得太多啦，即係話點解影到相見到嘢，咁但係所有軍方都話呢個係唔存在任何嘢， 唔關事。 因為佢諗住沙漠海市蜃樓，大家都係眼花。 嗰陣時羅茲威爾嗰單嘢，啲人即係嗰啲外星人嘅屍體都好似係搬咗去呢、這、一個。 係啦，冇錯啦。傳說就係話當時羅茲威爾嗰啲即係 UFO crash 即係撞咗落 撞機 啦。嗰架飛機嗰架飛碟啦，同埋嗰啲屍體咧就搬咗呢個地方進行研究，而發明好多嘅美國軍事設施，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嗰啲黑料啊、隱形戰機、隱形轟炸機都係喺 Area 51度試飛嘅。 哦， 係啦，喺嗰度出產嘅可以咁講。咁、於是乎後來好多你知美國咧有一樣嘢就好嘅，就叫做新聞絕對性自由，唔係你就違反憲法。咁咧電視台咧，於是乎九十年代初咧就成隊添咧就成產入去呢個沙漠。你話呢度地方係冇嘢噶嘛？咁 OK， 咁 採訪 我採訪咯，我哋採訪一個冇嘢嘅沙漠。於是乎咧有一個洛杉磯嘅電視台咧就一路行直擊嘅拉即係 live 嘅，一轉個山頭一轉個彎，面對嗰個軍事基地嘅附近嘅時候咧，係成隊軍人攞曬槍。對住嗰個電視台嗰啲職員 過嚟啊！過嚟啊！ 唔係，佢就話：你哋一係就而家即刻 U turn 翻出去，一係咧我哋就已經可以， 我哋就會 fire， 我哋就有2000發喺度咧 free 嘅而家。 佢哋係原來真係有權做呢樣嘢嘅， 真 係 有權 啊！因為唔係嗰時阿雲海去到咧，已經帶嗰啲相翻嚟俾我睇噶啦。嗰啲相係寫住 no trespassing， 即係你完全唔可以係踏足嗰啲地方，否則係會槍斃嗰只。 哇！雲海你都好彩，翻到嚟 嗰時佢著曬迷彩爬上山， 冇咁誇。不過有人監視住啦，又真嘅。咁於是乎就知道咗，喂大佬，原來呢個地方係有嘢嘅，亦都肯定話俾你聽，嗰度係一個軍事。 咁但係要爆曬出嚟㗎啦， 已經爆曬出嚟㗎啦。其實喺美國九十年代初期咧，已經慢慢係爆到七彩。 即係其實啲記者就影咗當時嗰個軍隊場面，就登咗 登曬，甚至再用衛星圖，即係仲要長鏡去影曬嗰啲軍事設施啦。甚至當時去到我冇咗冇記錯，因為1956年咧， 好勁。 CNN 嘅 Larry King 咧，直情係將佢嗰個主持嗰個台咧搬咗過去 Everything 嗰個沙漠嘅門口度做 live 嘅， 嚇 佢哋係玩到咁大嘅。即係做完之後請幾個 UFO 專家嘅話，咁我哋而家講下我哋身後邊呢個不存在軍事基地咁樣玩法嘅。 哇！ 直情係 challenge 住嘅咯。 係啊，所以美國新聞自由就係可以令到政府尷尬。於是乎咧太曝光啦，咁於是乎啲軍機同埋一啲秘密設施咧就開始要搬竇啦。 嗯， 咁因為以前有個傳聞嘅，就已經搬咗去呢個科羅拉多州嘅，但係講嗰下就冇消息咯。咁後來咧，而家咧呢即係呢一兩個月爆出嚟嘅事件咧，就係話其實搬咗去緬因州，即係話就係撤離。失蹤之後就會經常去嘅地方， 但其實關九一一咩事咧？佢嗰個地方，嗰、那個軍事地方， 因為啲人就話原來嗰個影子政府咧，所謂嘅影子政府 其實就基地嗰度， 根本就係用 Area 51嚟到控制嘅。因為其實有幾個原因嘅，點解咁嘅傳聞咧？第一就話，因為影子政府啟動嘅時候咧，嗰班人要處嘅地方咧，係連核彈都唔可以炸爛嘅。即係話， 咁嗰度係核彈唔可以炸爛嘅咩？ 因為傳說中 Area 51嘅地方，即係而家講緊可能搬竇又好，未搬竇之前又好，個地牢嘅位置全部係以一啲防止核彈轟炸嘅設施。因為當時講咧就話你要保護一啲可能係高度文明嘅嘢，或者啲科技，咁你唔可以炸爛佢。 係啊，係高度文明啊，唔該，保護緊。 咁於是乎就要呢班人如果去嘅時候咧。啟動影子政府嘅時候咧，呢班人就一定要去到呢地方度，唔可以俾任何核彈嘅嘢炸到。 咁即係全部冚唪有名嗰啲都入曬去啦。 但唔係部船喺出邊咯， 部船喺出邊做場戲，但其實撤離後邊嗰啲關係網勁過， 犀利好多， 犀利好多。即係佢講一句係真係現場，唔係講電視上邊啊。 係啦， 如果佢現場，我諗撤離講一句會行啲喎。 係你諗下，無端端嘅中東話船都要揾撤離，唔係部船去，你都企得奇奇。 因為佢人面廣啲啊嘛。 咁但係後來點？為什麼會知道是搬去緬因州呢？因為很多的因為追查了一年的班 UFO 人士呢，就見到其實很多的秘密儀器啦，一些未見過的晶片的系統啦，未見過的貨車啦，就一卡卡啦就去到緬因州一個地方呢，叫做 Warrambo 一個地方。 但其實他們在 Area 51那裡起了一個是地底三十幾層的，他們要搬得到，即那裡都起碼都要地底三十幾四十層， 應該是。 嗰啲人起嗰啲冇理由唔讲出嚟嘅一路。 呢个 point 咧就系你讲得好啱噶啦。之后咧，我一阵间讲下点解呢件事会越嚟越俾人证实到， 越嚟越神秘啦。究竟点解会系咁咧？呢个 设备系咪外星人嚟嘅咧？ 佢会唔会系蓝血嘅咧？ 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天朝嘅6点。 夜妈妈与夜爸爸，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一啲神秘嘅奇怪嘢。1872388， 1872311。佢系 Sean Colvin 啊，咁咪叫做 Sunny Came Home。头先咧，我哋一路讲 Area 51咧，咁啊，其实讲极讲极咧，都未入到去呢一个基地嘅时候咧，咁啊，收到个 fax 啊，咁啊 ，Baby 咧就话：喂，其实呢个 Area 51咧有30几层咁多吓喺地牢嗰度，啊，里边会有啲咩研究咧？佢哋吓会唔会有啲外星生物啊？或者会唔会吓、真系好似天晒咁嗰啲 ID4 咁咧？咁咧咁样。 嗱，我今日睇蓝血人咧，里边咧就系有真系收埋咗外星人。 嗯， 哎呀，我讲咗出嚟啦，系咪好真味？ 系啊， 对唔住啊。 咁佢咪系布殊嗰啲手套，咁我就话，所以我头先咪就系话佢似啦，佢就系布殊嗰啲，佢系好 cute 嘅，好得意嘅。 Miss 死你 啊！好得意嘅， 收晒啦。 你答翻呢个 David 先啊。 唔系，我谂如果你话我信咧，即系因为佢嗰阵时讲紧咧，即系喺罗兹威时代啦。 系。 佢哋唯有几个，有一个未死嘅外星人，同埋两个死咗外星人尸体咧，就系、是、相传就系运咗过去，冇错啦，就研究。同埋點解美國政府有咁呢二十二三十年咁高嘅科技去發展呢？就係、是、當時就係佢哋傳說就攞咗嗰啲 UFO 嘅殘骸咧，就係、是、back engineer 佢即係話將佢解構翻， 即、啊、係、就是、好似即係得咗個答案之後就整翻條問題出嚟。 係啦，冇錯啦，咁就去將利用翻嗰啲高度文明嘅科技，去而家製造佢哋而家嘅武器。 前 幾以前我記得雲海同我講過，佢哋有一啲鐵做嘅嘢咧，係可以揸巢，跟住 bang 變翻張。 即 系 完整 嘅铁嘅系快嘅， 系咪而家真系有啲咁嘅嘢啊？ 其实讲真咧，我相信咧，而家我哋揾到嘅而 家 嘅科技咧， 系 已经系 out 晒噶啦。 咁有啲人话咧，即系譬如美国嗰啲军事科技咧，系如果你听到嘅话咧，佢哋已经系 out 晒噶啦喺里边。 系冇错。 如果你报纸睇到，你听到， 以为 佢已经系落后咗噶啦。 系冇错。 佢哋二十年前已经系整紧呢个隐形战机噶啦。 诶、欸，咪啱你讲得啱。 系啊，最近先试飞先话俾你听，我哋有啦。 系啦系啦， 二十几年前已经开始。 应该如果讲翻隐形战机，应该系二十五年前已经喺 Area 51度已经试飞成功。 而家我谂佢哋系试飞紧一啲真系而家 Area 51高度機密嗰啲，可能真係冇燃油、冇咩剩彈嚟彈去磁石嗰啲嘅啦。可能時間 我驚緊咧，其實我驚咩咧？我驚佢做咗啲嘢咧，係佢哋都 handle 唔到啊！如果係真係發明咗啲嘢，係佢哋自己都控制唔到嘅時候咧，咁我就驚啦。 例如嗱，即係呢個地方 Area 51係愛嚟研究呢啲嘢，係 啦，但我驚我 for example 啦，例如如果係佢真係研究到成功嘅 time machine 咧。時光機，咁就喺 呢個係咪其實佢哋肯定係已經 confirm 咗佢哋其中一個 project 嚟嘅咧？ 我就唔知係咪啦，但係 打俾你話俾你聽， 亦都深信啲人就話估緊，其實美國政府係好想研究到乜嘢係時光機。 怪唔之得啦，你知唔知最近啊嗰、那個美國嘅一個鐘叫末日鐘嘅， 係 原來啱啱教化咗兩分鐘， 係而家剩翻七分鐘啊嘛，佢哋話就到末日啦嘛。 咁係咪即係代表？ 因為我又叉開再叉開少少啦。因为咧，你头先讲紧即系末日中系关于， 因为系冷战结束完之后第一次，今次系拨快。 冇错，咁同埋头先咪讲紧呢个 time machine 嘅问题嘅。点解我会咁惊佢哋真系发明到？因为第一冇人控制到个时光机啦。第二就系话咧，因为呢，如果你哋留意到一啲科技嘅新闻咧，美国政府同埋英国政府咧喺呢一年内啊，系做咗一啲好奇怪嘅实验嘅，就系、是、将光去静止同埋减速，而佢哋。在美國和在英國的國防實驗室呢已經成功了。 成功了 就 靜止了光。 靜止用一 個。貝利亞沒有講到 啊。英蛤你說 貝利亞沒有講到 啊。其實有講到，他們在因為 那他靜止了又怎樣呢，其實 就是他們可以是。 如果靜止了就可以 rewind 時間。 沒錯啦，即是其實他們是一個 theory， 即是說如果既然人類可以在某一個特定的實驗室將一條光是可以靜止到某一個位置pause 咗唔知幾多秒之後先至去，而同埋係可以將其中一啲光柱係減速，咁即係話， 即係佢已經控制咗時間。 係啦，冇錯啦，因為我哋係用光去嚟衡量時間噶嘛。咁既然佢可以將光減慢，即係某個程度上時間喺某個程度上， 即 係 喺當時佢嗰個時間係停咗啦。 停咗 世界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問題，如果佢哋點解呢一年要咁極力要做呢啲實驗咧？ 保持青春咯、啊，想 講。系啦，即系 咁呢个一定系女嘅实验师嚟嘅， 嗰啲阿卫衣嗰啲要嘅嘛，快啲捐一捐入去，冲一冲个以前嗰度先。 咁反正教错咗，快咗咪三，唔系 阿卫嗰啲啊， 我哋差得太远啦，要翻翻去 3D1。 系啊， 咁因为讲紧缅因州呢个新嘅区咧，有一个好笑嘅传闻啊，呢、這个笑嘅传闻啊，系一啲一啲可以點講咧？研究 UFO 嘅人咧講點解當時咧美國政府要揀緬因州嘅 Warrego 呢個地方去進行一個新嘅基地咧，就係話因為呢個 Warrego 呢個地方發音咧係所有。 盧雲寶咧，不如你叫唔好講 Warrego。 唔係啊，因為佢話咧呢個發音咧喺所有電台同埋電視台咧嗰啲主持人都難讀啊，於是乎就唔會再講呢個地方。 係唔係咁啊？ 所以呢個係搞笑嘅版本咯。咁但係 咁其實咧， 咁真嘅版本就點解咧？原來咧喺嗰個地方 Warrego 有個可以話係已經係。三四十年前有一個好似類似谷倉的物體啦，或者礦場的物體啦， 好平面，你望落去係一谷倉礦場，但你睇落去咧，地牢又係一紮一紮，完全唔知咩嘢嚟嘅地方。 嗯、 而呢個谷倉同埋礦場嘅物體咧，已經存在咗二三十年。而咧啲人就話，而家其實呢個谷倉嘅地底咧，就係、是、新嘅 Area 51。而傳咗出嚟之後咧，有一個令人我覺得啦嚇匪夷所思嘅人走出嚟咧，去見證或者係 support 支持。呢、这個谷倉地底是一個神秘基地的人是誰呢？ 哲理 Stephen King。 Stephen King 是啊，越差越多人出來了。原來 Stephen King 呢，他小時候在緬恩州住的，原來也都呢，他就在 合窩做的 Stephen King 啊，38樓 B 那個，不 是剛剛風筆說 不是那個 Stephen King， 那個 Stephen King 真的是 Stephen King， 真的是 Stephen King。 原來他以前小時候在緬恩州住，而呢他就是經常去 Variable 個谷倉附近咧，同一班細路去玩嘅。而佢哋咧經常就覺得呢個谷倉地牢咧係極度嘅神秘，亦都以前佢哋已經知道咧呢、這個地方係經常有政府人員出入嘅。咁而咧呢件事爆咗出嚟之後咧，啲 Stephen King 係第一個走出嚟話：我信，有乜可能唔信緬恩州呢個地方唔係政府基地啫？ 嗯，咁佢點解咁信？ 因為佢去過呢個地方啊嘛， 佢 細個去過嘅地方係啦。咁而而家咧喺嗰個 唔知佢封筆啦，唔俾佢寫其實。 咁陰謀論啊！ 哇，好多嗰啲陰謀論， 好多陰謀論出咗嚟， 好多陰謀 論。咁於是乎，而家好多記者就去問翻嗰、那個谷倉附近嘅一啲點講啊，士多啦，餐廳等等咧，佢哋話係嘅。呢一年嚟咧，係多咗好多好多唔知咩部門嘅人員咧喺呢度買嘢啦、運輸啦。或者係食飯等等。咁而家傳聞中咧，即係撤離經常去嘅緬恩州呢個地方咧，就應該就係新嘅 Area 51。 咁如果你即係以你所知 ，Area 51裏邊其實又而家即係有啲乜嘢喺裏邊？ 係咯，做啲咩咧？ 我反而覺得咩咧？我反而覺得咧，可能佢唔係全部搬曬咯。我估係咩咧？我估係流華達州嘅 Area 51係仲喺度嘅，當然，因為啲設施仲喺度㗎嘛。 儀器設施喺度。 緬恩州嗰個咧，我懷疑咧根本就係另一個系統嘅 office。即係可能地牢當然有另一個系統嘅研究室，而傳聞中嘅科羅拉多州嗰、那個嘅新嘅 Area 51 都有嘅， 都有嘅，係啦、因為嗰度係經常俾啲當地居民咧一個山卡拉唔到嘅地方嚟嘅，就話經常喺居民見到啲 UFO 喺嗰度，但係嗰啲居民係以前係好守舊嗰啲咧，即係幾廿年都唔會見過一架飛機，但係佢竟然會見到 UFO 嗰啲咧。咁、你如果用條線去畫嘅話咧？咁好得意嘅，畫出嗰一個三角形出嚟咯，即係科羅里普拉多州、緬恩州，再去到羅華達州呢個地方。咁其實咧，啲人就話 一定係嗰啲咩幾何嘢啊，啲外星人嗰啲計數入嚟喺嗰度。 係啦，嚇！咁即係話咧，可能一個咧就係一個研究基地，一個咧就係一個控制中心，一個咧就係一個點講咧，一個 總部。 總部類似咁嘅嘢，即係好似而家美國太空總署都係分開三 part 噶嘛。發射嘅就喺科羅里達，控制室就喺 Houston。試驗同埋發展科技嘅就係喺洛杉磯，咁我就覺得其實根本而家 Area 51咧就唔係話搬鬥，而係咧三座唔同嘅地方各自 擴充啦， 係啦， 哇！究竟佢哋擴充之後又會再做啲咩咧？究竟上一次雲海潛入去 Area 51又睇到啲咩咧？ 即係等我想雲海講講咧，即係你收啲咩風？佢哋即係研究緊啲咩嚟噶？ I believe 그댄 곁에 없지만 이대로 이별은 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 오는 길은 조금 멀리 돌아올 뿐이겠죠 모두 지나간 그 기억 속에서 내가 나를 아프게 하면 눈물을 만들죠 나만큼 울지 않기를 그대만은 눈물 없이 난 편하게 떠나주 언젠가 다시 돌아올 그대라는 걸 알기에 난 믿고 있기에 believe 내가 아파할까봐 그대는 울지도 못했겠죠 I believe 흐르는 내 눈물이 그댈 다시 내게 돌려주겠죠 자꾸 멈추는 내 눈길 속에서 그대 모습들이 떠올라 눈물을 만들죠 나만큼 울지 않기를 그대만은 눈물 없이 날 편하게 떠나주기를 언젠가 다시 돌아올 그대라는 걸 알기에 난 믿고 있기에 기다릴게요 난 그대여야만 하죠 나 그댈 알기 전 이 세상도 없는지 그 하늘 아래서 이제 눈물로 남겨졌지만 이 자리를 안 지킬게요 그대란 이유만으로 나의 가는 기다림조차 사랑한 이유만으로 또 하루가 지나가고 오는 길 잊어도 기다릴게요 난 그대여야만 하죠 그래야 삶 생판 난 그대여야 刚听咗 I Believe， 你相唔相信真系有外星人摆喺呢个 Area 51咧？ 系咪噶，云海？ 头先 Jason 话，而家嗰个叫 Area 52啊， 其实打俾你 啱啊， 喂，其实佢嗰度而家最即系其实最主要，其实有啲咩 project 咧？以你所知， 我估啦吓，唔好话我知啊，一估啦。因为如果头先讲紧 time machine 呢样嘢咧，其实都几大镬嘅，因为。如果你講到話，如果真係佢哋發明到一個時光機，因為如果頭先同你喺麥後都講啦，而家啲科學家就用理論咧，就話其實人咧就可以發明到嘅，發明到咧就係話可以去未來去過去，但係咧如果用條方程式去計出嚟嘅時候咧，就去唔到未來，只係可以翻過去咁當然啦，如果你 handle 唔到嘅時候咧，個個都利用咗呢個科技嘅話，就大鑊啦，都唔知點算啦。咁、但係而家另外，你頭先問嘅又仲有邊類型嘅project 做緊？ 係 估嘅有兩樣嘢，一個最簡單嘅就係電磁場嘅怨浮嘅系統啦， 就唔使用燃油啊。 係啦，冇錯啦，呢個就最簡單啦。呢、這個而家個都話已經研究，差唔多未，可能已經續用緊嘅添啦。第二樣嘢就係一個叫空間轉移嘅技術啦。 哇！ 而呢個空間轉移技術即係咩咧？即係 Star Trek。 即 系咪编落嚟编，即系走咗。即系而家咧， 真系嗰只咁样。 系啦，因为点解佢而家研究紧？因为嗰阵时喺旧嘅 Area 51嗰阵时咧，已经好多人影到一啲嘅片段就系点咧？一架 UFO 喺左边飞过去右边，突然间唔见咗之后咧，翻转头喺左边再飞翻去右边，即系话佢系冇空间嗰、那个嗰、那个界限嘅，即系等于而家以前睇叮当嗰个随意门一样咯。但系个问题系呢一样嘢，如果真系。研究成功或者你是做到出来的话呢、其实都是一个大问题来的嘛就是说你没了国界你没了时空、 我喜欢突然间去了、现在去北角突然间旁边就回来 是的到时就真的航空业就崩溃了 好恐怖啊！我只係覺得嚇， 但係佢哋呢個成數而家有幾多？即係去到咩地步啊？ 我 如果佢睇啲即係具體啲資料顯示， 我諗美國一定係做到某一啲實驗嘅。 嗯， 嚇， 即係嗰隻真係 Star Trek 咁，突然間冇咗撇咗。 做到一啲實驗係咁咯，因為起碼而家喺講緊係 即係大衛高柏飛㗎啦，成班 係啊，差唔多係咁講。即係佢哋係應該係用科學嚟到去做咗魔術咯，可以咁講咯。 嚇，嗱，你諗下嗰個，又諗起嗰個魔術師咧，嗰個好後生嘅魔術師咧，佢可以咧即係周隨街咧喺叫人哋佢嚟升起咁樣嘅地步。嗰個係我覺得係一個磁場。嘅好似即係嗰啲用磁力嚟做嘅一個魔術表演咁樣咯，我覺得係嘅少少，我覺得 係。意志我都睇過嗰、那個，因為 我唔理你識瑜伽啫咩，你離唔起個地噶嘛，大佬。 但係佢真係完全可以，係 完全 理嘅喎。 瑜伽係可以㗎。 唔係，但我話俾你聽，我見到因為嗰、那個，因為我知道你講邊個魔術師啊？佢嗰陣時試過喺，因為 Fox 電視台而家係同佢係買起咗佢所有嘅 program 噶嘛，即係佢唔可以賣帶，只可以電視睇噶嘛。咁我試過喺美國睇過一次，佢咧係去到牙買加，係電視台直接一路拍住佢嘅。佢有一個鏡頭咧，係令我覺得好匪夷所思嘅，就係咧佢唔係飛起咁簡單，佢係一班細路哥面前咧剝斷咗自己兩隻腳咧，抱住自己兩隻腳喺度行。我成日望住我都覺得，你係咪剪接啊？ 我初初都係諗剪接。 但佢係真係 印住 life 嗰個字嘅， 同埋咧，如果係剪接嘅話咧，其他啲一定係妹嚟嘅。 係啦，因為啲細路喺度係見到佢直情喺度嗌到喊。 係嗰啲好好戲啊！佢哋嗰個 casting 嗰個人係做得好好，即係睇佢表演嗰啲人咧，嗰啲驚訝嘅樣咧，真係驚訝。 但係如果係真嘅，咁我覺得好驚喎。 如果佢你諗下，佢都可以諗到嗰個魔術，你諗下 Area 51裏邊嘅科學家啊！ 都是表演的魔術， 他們隨時已經是真的超越了這個部分，已經是不是說人可以離開，已經是即飛機可能真的用磁場那些飛碟這樣。 喂，但是這樣這個 Area 51既然就是這麼機密，那為什麼會無端端有是不是撤離，所以因為撤離而爆了出來啊？還是什麼的原因？ 其實不關事，因為你知道美國呢太多喜歡研究 UFO 的人呢都是歇斯底里去追蹤人啊，去跟政府的資料啊，還有一件事就是有一樣嘢係美國憲法度令到佢哋有掣肘嘅，就係咧，佢憲法裏邊咧有好多叫做解碼嘅系統，即係話你過咗幾十年，你就 一定 要 公 開。公 開五十年 啊，係啦，五十年。如果你唔公開咧，你就完全違憲嘅，即係一個。 但 係 佢而家公開咗有啲 UFO file， 佢都係俾啲情報人員查曬咁黑筆。 係啦，冇錯啦。但係而家唔係啊，因為而家仲有啲即係有啲市民啦，係有啲 UFO 研究嘅市民咧，都繼續去。話你唔可以公開啲查咗嘅，一定要公開啲冇查嘅，而家仲喺度拗緊嘅。 咁話明五十年可以公開，咁拗咩啫？ 因為可能就係查咗嗰啲，應該係 有 啲有啲嘢 嘅， 一定係有嘢。 但係仲要諷刺到咧，近排你知道呢幾年係解咗好多好多批嘅國防部嘅 UFO 檔案啦，即係無論佢查好唔查好啦，你知唔知係邊一個咧係要求美國政府公開得最犀利嘅咧？原來咧係一個住喺美國洛杉磯北部嘅一個小鎮，嗰間小屋裏邊有一個14歲嘅學生咧，原來係佢由3年前咧開始係佢寫信叫國防部 decode 嗰啲機房即係機密嘅文件，而佢係成功一批一批俾人解封呢啲機密，之後後來係國防部派人去見呢個細路哥，先知原來係一個14歲嘅細路哥。 哦， 咁呢個細路哥 點解個細路哥咁想知道？ 因為佢覺得。因為佢呢個好得意嘅，佢話我係美國公民，你賦予咗我呢個美國公民嘅權力，我就要使用我嘅美國公民的權力， 就係咁簡單， 就係咁簡單。 咁究竟裏邊係咪真係會有好多外星人啊？ 冇，你唔會知嘅呢樣嘢。真係， 雲海你過去過㗎，你著迷彩咁打入去㗎。 你捏住雲海，你撳佢喉位入去都，佢都講唔到俾你聽有定冇，因為佢即係冇可能呢啲。如果其實一個恐慌嚟。 啱。 是一個恐慌， 咁你嗰日去到，你見到啲乜嘢？ 我下次唔係應該我依家下轉頭話俾你聽。 係啊， 真係啊， 因為 就算美國政府佢真係有呢、這個，可能20年前、30年前已經係證實咗有外星人嘅啦，可能佢哋嘅高層嘅嗰啲人已經知道，但係冇可能，我覺得始終都冇可能公布咯。 如果你公布咗，其實你點你即係？以前可能講開一啲人最基本嘅講法就話，如果你公布咗一啲能源原來係免費嘅話咧，咁你全球嘅股市就已經玩完啦。咁你經濟就永遠衰。 點樣叫能源係免費？ 即 係 例如 咁咪冇人買石油咯。 即係掌握到原來宇宙嘅技術咧，係唔係而家講緊生產石油同埋電力公司同埋核電，係一啲平價同埋自然得到嘅技術嘅話咧，咁所有全球公司就即時瓦解嘅啦。咁呢樣啲人類接受， 亦都有好多人接受唔到外星人嘅存在噶嘛。好，我哋聽一段鐘嘅新聞，轉頭再見。